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，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，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近日出版了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更高的举起先进旗帜，为争取最后胜利奋勇前进》单行本。另外，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，俄罗斯的阿穆尔新闻网近日上载了他的不朽经典著作《体现金正日爱国主义，促进富强祖国建设》全文。